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系，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喂，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咁啊，头先我哋 off 麦就非常之热烈嘅讨论啦，好多嗰啲大陆生意啦。咁嗱，我哋而家即系都要回顾一单嘢咧，就系嗰个机场嘅事件咧，好似仲未停喎吓，搞咗搞成个月都仲有啲余波喺度喎。 我谂唔系余波，仲发酵咁，因为而家最大问题咧就系空服。工会咧，而家咧将呢件事咧就搞大咗咧，喺国际好多嘅机场啊，同埋所有嘅安全啊、组织啊，全部喺度搞紧，就用香港呢件事嚟，就咧 做例子 、就要求佢哋咧就提供翻一个法律意见，究竟呢件事，究竟梁振英 牵涉到全世界嘅航班安全喎、啊， 所以呢件事咧。虽然一个包包，但系咧已经去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嘅地步噶啦。 因为苹果日报咧就报咗两单嘢嘅，就早几日咧就报了一单咧，就系讲翻九几年咧就一个旅行团咧就去菲律宾，咁咧个领队咧就帮手拎一袋行李， 坐咗十年咯， 坐一世啊， 放翻出嚟啦，就郑大班咪放翻出嚟啦。 即系嗰阵时系佢好似判终身监禁嘅， 系啊， 后尾可能系唔知假释定系咩咧，类似嗰啲咯。 总之就郑，我记得啦，嗰阵时我仲系细路仔啦，就郑大班啊。 唔系你系细路仔，唔系 啊。但谢伟俊有份帮手，要俾个 like 佢啊。谢伟俊啊，有份帮手搞你，搞个姓欧嘅， 即系廿几年前喎。 系啊，姓欧嘅嗰个领队。 喂，你点睇都唔系细路仔，廿几年前嚟，唔系啩？喂，咁啊，跟住咧，啱啱今日报苹果又出咗一单新闻，就系讲话有嗰个叫做咩，有个僆仔啊，18定20岁咧，就偷咗一套嗰啲制服嘅，就扮机师就上去，咁咧即系咧又啊，其实呢单嘢就唔关事，因为佢系扮机师啊嘛，咁啊同行李其实唔系好关嘅，不过咧就拉埋落佢，即系拉埋落阿齐恩嗰度，咁啊相关嘅报道咧，变咗咧而家梁齐恩即系呢单嘢，唔系梁齐恩啊，嗰个梁仲恩呢单嘢咧，就变咗系一个咧没完没了噶咯，好似冇得停咁样吓。 系啊，而家譬如好似佢而家空服总会先啱啱俾咗民航处。就要求佢书面大家开会讲清楚呢件事，但系而家民航处处长啦，当然啦，而家左闪右避都未出嚟，所以呢件事咧系唔会完嘅。仲有最大问题就系牵涉呢个外国势力， 系 一路嚟紧， 系 所以其实 真系好戏，有戏好戏在头后头嘅。 跟 嗰个张德江嚟香港都即系呢单嘢都有影响嘅。 好似阿恩生未系咪恩生啊？做节目都话啦，上年系嘛？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先生话佢唔嘅意愿就唔想连任。 系 咁，但我睇唔到嘅举动系咯。 佢一路都想连任，不过佢而家做啲嘢点连任咧？ 系嘛？即系我近期即系近呢几个礼拜最佩服。两班人，第一班人就系呢班空服嘅工会，系真真正正即系团结， 企硬一路企硬， 企硬。咁啊，睇得事态发展如何啦吓。咁但系第二班就系讲明报记者 工会啊，呢班 记者工会，佢哋系我哋真真正正香港呢几十年最骨头硬、最有风骨嘅记者。其实就是而家明报呢一班，你可以睇到全部都是老细话事，转老细随风摆柳， 系 冇立场。但系呢一班真系企到最硬，到今时今日。 因为明报其实咧有一个张晓卿咧，因为佢系大马嘅 十大首富里面咧就排第六嘅，咁啊身家都话据称有几多百亿啦，就唔知啦吓。咁佢专门就做一啲咧就收购传媒，就等中共咧就真系厌止佢，咁啊攞着数嘅吓。咁佢其实都好叻嘅，因为知道个窍门，呢个窍门啊嘛，系嘛。咁但系咧，明报嗱，头先你所讲咧，我都要好认同嘅呢班员工，因为佢系一个喺一个红色嘅魔爪之下，佢哋够胆企出嚟。因为你就算讲翻以前亚视六君子，当时未红得咁紧要噶嘛，当时仲个个都系有腰骨噶嘛，到咗而家呢个情况，系个个都基本上冇腰骨嘅情况下咧，佢哋都够胆咁做咧，即系我觉得系佩服嘅。 系， 今日我哋讲翻咧，就系、是、安宇咧，咁啊叫佢其实叫姜咩啊？姜国华嘛。姜唔知姜乜鬼嘢，姜国辉定系姜国华？ 姜国华应该。 姜国华，咁咧佢就系、是、出咗嗰单巴拿马嗰单新闻啦，转头就俾人搞啦。咁啊，依单嘢牵涉都好大喎，巴拿马依单嘢。咁啊，迟啲唔知好似五月几多号，好似五月十一号啊，就会成个公布晒嗰啲巴拿马嗰啲机密资料啊。咁到时我谂咗就有排爆啦。 咁永远都系噶啦，所有嘅重大事件或者所有呢个新闻消息，就系因为佢不停都系挤牙膏，令到你哋本身牵涉嗰啲人咧，你不停咁样忙于招架，到最后屘你不停讲大话嘅时候，佢一爆晒出嚟嘅时候，呢件事就一发不可收拾。 系，即系梁振英，即系当年对付嗰、那个唐英年咧，又系容易招啦。咁啊，其实好多人都系容易招嘅。任何你即系喺政治上啊，甚至乎嗰啲商业上都系啦。咁你慢慢挤牙膏咧，将嗰啲啊逐步挤出嚟咧，牵涉嘅人咧，一定系会首先系攞。否认啦，例牌否认啦，讲大话出嚟，大话冚大话啦，系嘛？咁咧就变咗好多本来好少嘅事咧，就变咗轩然大波嘅。其实梁振英呢单嘢都系噶， 系啊， 初初都系你道句歉咪冇事咯， 系啊， 我真系唔应该嘅，点样点样，一句说话搞得掂嘅嘢，而家系用一百个大话嚟冚佢，咁之后咧。连环揭穿佢讲大话，跟住咧，俾人拆翻以前做过衰嘢出嚟，一样噶。其实， 哦，咁啊变咗都系咁啦。因为最大问题就系有班太监啊嘛，佢哋不停去维护佢啊嘛。其实冇咁大镬，梁振英讲完佢唔再讲都冇问题，但系佢嗰啲人又不停去讲大话，冚你呢个大话先至大镬啊嘛。唔系梁振英讲几多大话？ 仲有啊，佢哋就算唔系讲大话，佢哋出嚟讲嗰啲说话系好核突嘅。有咩事啊？啲嘢好少问题啫，即系诸如此类啊。 系啊，最新就真系要求。我就俾咗个 like 就 谢伟俊， 系而家就要屌柒佢， 系 因为佢话啊呢、這个问题咧，只要咧你个机场人员愿意同佢拎入去，你自己冇个人风险啊，坐监嘅风险咧，你就可以带佢入去噶，呢个系冇问题嘅。我屌你老母咩？屌你老母，佢三九唔识七，边捻个屌你老母？为咗坐监风险，冇坐监风险同你带行李啊？ 唔系，因为个问题咧，即使你话你系特。一个梁特首嘅女咧都有问题，我唔知道你有冇贩毒噶嘛？ 我记得有一个讲 法，我真系唔敢包你有冇贩毒噶嘛？你个梁仲恩，如果你有贩毒，咁我咪揾着你揾着我嚟搞。 我哋香港曾经，我记忆之中可能冇你咁记忆咁清楚。我哋香港曾经有一个所谓嘅广告，系当时因为发生菲律宾呢件事之后有嘅、 啊， 就系同啲人话人你过关过任何海关嘅时候，千祈唔好隔篱有个人话唔舒服，你帮我拎过去得唔得？一定唔能够做，因为嗰件嘢会有犯法嘅。 系有印象。 你问下香港政府都点解当时佢出条咁嘅广告，自己人咪得咯，佢自己冇风险咪得咯，冇坐监咪得咯。 喂，各位网友咧，如果可以上 YouTube 或者去睇下有冇办法揾得翻呢条片出嚟啦，应该有嘅，系有呢条嘅，系一条咁片嘅。 我问你，谢伟俊出嚟讲下呢段片，香港政府出嘅，我唔理佢系港英政府咧，你自己认为点样睇？ 港英年代 又问下你，你当时为嗰个欧炳权定乜嘢？嗰、那个领队打官司想办法救佢出嚟嘅时候，佢犯紧同一件事，就系佢唔觉意帮个领帮人哋带团友。搞到要坐终身监禁，你而家系咪要香港所有空服人员都冇呢个险？所以你做得啱，我哋赞你；你做得错，屌柒你！呢个全世界都系嘅。 咁啊，謝偉俊咧，嗱，因為咁嘅，我哋收到一個秘密消息，就係、是、早即係係中聯辦嗰個九龍工作組咧，就開會就會投票，即係佢哋內部投票咧，就決定呢個九龍東咧係由謝偉俊定係由林作去出選嘅。咁所以謝偉俊咧而家要擦下鞋啦，擦梁振英鞋，佢應該咧就會穩奪嗰個出事權嘅，即係代表中共喺九龍東參選。 哦，咁啊未知喎、啊，我下個禮拜咧，隔兩個禮拜後咧，我可以俾個明確答案你嘅。 係， 因為咧，我本身咧喺大陸有啲人脈嘅，其實是香港人啦，做大陸生意啦。 係， 每年放煙花。 係， 嗰啲人唔知道我叫大匪嘅。 哦， 放煙花，而家全部都係咧，維嘉公司啊，排頭公司贊助嘅，係海南商會贊助嘅。 係， 咁佢哋咧。每一次咧開會咧，甚至我咧小弟咧有幸咧，佢哋咧當年支持梁美芬、謝偉俊咧，唔知點解我都邀請咗我食嗰個餐飯，我先知道。 哦， 咁咧好快咧，佢哋一開會咧，就共產黨中聯辦咧就會介紹咧，佢哋會推薦邊個。 哦， 咁咧呢啲人 冇咁快，應該啊，因為今次七月報名嘛，應該冇咁快嘅。 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噶啦， 因為佢哋咧要搬人咧，唔係好似佢哋咁靈活嘅，一個個都老嘢。咁我亦都話俾你聽， 係喎，啲人老嘅有時交期都唔知噶嘛。 海南唔係淨係海南商會，係好多呢啲香港嘅同鄉會或者全部都有嘅。佢哋俾利益你，其實都係一個經濟活動，係用經濟角度。香港冇事發生，但係你大陸佢俾，即係好似而家，譬如好似張學修贊助。赞助呢个维港烟花每年十一佢都赞助，赞助几百万， 几百万啫，好湿水一嘴。 佢哋点样做呢？就喺大陆海南岛，因为你系嗰度人，佢就喺嗰度嘅政府拨地俾你，我哋起酒店啊，低地价，或者咧就拨楼盘俾你，你哋喺嗰度做生意，咁咧就俾好大嘅优惠你，包括咧做免税嘅嘢。咁變成咗佢哋咧喺呢度咧就呼籲同鄉嘅招呼你，然後大陸咧就嗰度咧，你嗰個鄉鎮啊嗰笪地方咧就俾好多極大嘅經濟利益你，你賺蝕你蝕本就唔好講啦。但係佢哋真係俾你嘅，佢就唔係用真金白銀同你買票，而係佢俾利益你。但係呢啲利益咧，你就會令到你哋下低所有嘅人咧都揾到錢。我亦都話俾你聽，包括而家你鄉下嗰邊，即係我哋香港嘅民事彭氏江下村，邊一個細路仔冇香港身份證啊？水位即係我而家講緊福田區啊，全部都攞香港身份證。嗰陣時抵女政策嘅時候，已經老豆老母落曬，嗰陣時落曬嚟，跟住喺呢度幫佢哋攞曬上去嗰啲。你呢度嘅利益同上高嘅利益根本上一環扣一環。 仲有一個問題啦，嗱。你讲紧上最啱啱最近呢一个月咧，桃四区就死咗。咁呢个咧系香港嘅黑社会嘅再生父母嚟。 冇错， 因为佢讲过黑社会嘅外国系令到黑社会喺香港可以合法生存，因为每一个黑社会都上去拜见咗佢啦嘛。 呢、這个亦都系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好简单啫。 嗯。 我又讲深圳啊，真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深圳翻，深圳大利。大理啊，亦都即系有一间茶餐厅，就同我哋香港一间茶餐厅上市公司同名嘅，仲要比香港嗰间早啊。翠华、大理嗰两个本身就系新怡安走上去开，喺上高十几年打趸噶啦，二十年过外噶啦。我讲嗱，我叫大匪咋，真名唔好爆。唔系真系过唔到关，佢哋可以喺上高好安全咁过咗二十几年。 我一样啦，咪嗱，我哋以前嘅节目咧就阿 Eddie Sir 有上嚟讲过嘅，佢就系讲喺九七之前咧，佢就喺常平拨咗个地方俾佢哋。香港基本上啲各大社团就上晒喺上面开娱乐事业，合法噶。佢喺香港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佢基本上佢俾你喺度生存，俾你喺度揾食。但系咧就唔即系等于佢咪直接操控晒香港咯，所以啲人喺度讲翻啦，回忆翻黄雀行动，原来当时系老新参与最多嘅，到而家最爱国系佢哋啦，系咪？龙头家族都爱国啦， 应该话爱钱啦，有其实就调翻转好简单啦、其实我哋亦都可以睇下、其实咧我哋咧所谓本土派。又调翻转讲，其实我哋香港亦都影响咗大陆好多唔好嘅嘢嘅，黑社会就已经系。 哦，系啊。 二奶村点解叫二奶村？系我哋香港人，因为你哋嘅老豆老母或者亲戚朋友上去包二奶开始，用钱买女人。 唔系大陆啲人咧，话俾你听啊，以前北方人冇桑拿嘅，冇揼骨噶， 冇， 系你香港黑社会广东人上去大陆，仲有啊，仲讲多一样嘢。北方人除了广东之外冇人食蛇噶，福建都冇人食蛇噶，系香港人上去教到上海、北京，食到全中国冇晒蛇，知唔知？连越南啲蛇都俾中国食晒，搞到越南鼠患好严重，柬埔寨度度都有鼠患，就系啲蛇俾中国人食够晒。 所以我话，如果你哋啲后生仔冇啊，全部泰国蛇、越南蛇啊， 食晒啊， 广西都冇啊， 系啊，已经冇晒蛇啦。 你知唔知啊？金钱龟几千斤？ 系 边度搵金钱龟俾你食啊？ 根本就冇金钱龟，已经食晒啦。嗰啲 你知唔知假嘅？而家成个中国、广西、广东好多嘅工厂，我哋香港人上去开嘅工厂，因为请唔到工人，同埋订单问题，尤其做专做欧洲线嘅，全部已经执晒笠噶啦，做制衣嗰啲。咁佢哋留晒地壳嚟做乜嘢？全部养龟。我话俾你听，你上东莞、常平边度，所以厂仔两三间嘅，全部开晒龟池养龟，我嚟卖。好做过开工厂啊！时机上去常平啲老友，你问下 Eddie Sir， 佢啲老友系咪咁样？ 其实早十几年前咧，我乡下啲人已经养龟噶啦，不过咧啲龟好易死啊。养养下咧，血本无归啊！真系，真系好易死， 水差 系啊！唔知点解咧，系养亲都死嗰啲养， 所以我话 搞到血本无归。 所以我话 输晒啲钱， 好多嘢唔可以话非黑即白。其实我哋香港带咗好多唔好嘅嘢，我亦都讲啦。我哋个福田口岸都望住对面。 其实香港咧，嗱，香港嘅地产霸权咧喺大陆系延伸到咧，系令到大陆咧系变得好坏嘅。喂，佢绝对大陆嘅地产发展商绝对系抄香港嘅。 冇错， 呢个绝对抄香港嘅。 因为以前咧，我嗰阵时喺肇庆打趸嘅时候咧，即系讲广东省啦。新世界咧喺上高咧开花园小区啊，规划咗呢个星湖边啊、七星湖啊侧边起。嗰阵时咧就已经讲紧系十二三年前啦，5000蚊一平方，大人民币其实好高噶啦， 400-500尺啫。 系啊，即系嗰阵时系十几年前。 系 咁咧，但系佢哋嘅模式咧就令到大陆人吸收咗， 系 变咗咧。而家基本上咧就只不过将我哋香港，尤其李嘉诚嗰度咧发扬光大。以前买楼系10×10嘅面嘅实用面积率，跟住就去到九成。咁但係慢慢呢佢就學咗香港嗰啲叫做建築面積啦。你只要喺大陸買個房地產都知道，以前我同你講呢度係100平方就係、是、99.9 個平方。而家就調返轉就向咗，有啲基本上都係得6-7折㗎啫。 冇咁離譜㗎嘛。 係呀、啊。 係咪、啊、 越係大城市越係6-7折。我亦都講俾你聽，曾經有一個在深圳市中心、 啊、 吉之岛好出名的，你问人吉之岛实际在哪里、啊、中心城那里有等长江的 商业两住的大厦、 嗯、 他们租的同埋卖的打埋建筑面积，我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一个地产佬附近的吉之岛出面一条酒吧街很旺、啊、尤其有间都挺好吃的9000，不是6000，9000的杭州菜的好出名，5折啫，系话俾你1000尺得500尺，佢做一个写字楼， 即系5成实用， 5成实用。但系嗰个人就同你讲，李嘉诚起噶，你放心啦。 哇，起得50%好离谱喎！不过李嘉诚系即系呢样嘢好叻噶啦，因为咧佢嗰个四季豪苑咧，早几年入伙嘅四季豪苑喺新界，唔知边度啦，试过。二期嗰、那个实用率系36%，系香港之最，比起嗰啲汤场嗰啲商场面积仲细，实用率。 咁我又讲翻啦，即系又讲翻，即系其实讲大陆嘅嘢没完没了，冒牌又好，最出名冒牌啦，即系冒香港啦， 系 边全中国大陆都有嘅金六福啦，金铺你嗰阵先讲，唔系金大福，系金六福， 金六福，唔系周六福， 周六福， 周六福。 任何省市都有 嘅，有间叫周福生， 系啊，佢嘅规模，佢嘅规模可能大过周大福， 我大过周大福，周六福一定大 過。但系我亦都话俾你听，我哋香港人，你买金都好啦，所有嘅金、钻石、 其实呢几十年呢已经呢所有打金工厂呢其实就已经包括白银尤其走私白银最犀利、 哦、 全部都是深圳布吉、 哦、 直头成条成个镇成个工业园全部做打金你只要行走一间揸支枪行入去不怕被人拉的话随时都几千万可以出返嚟。 哇 是在布吉以前过境那里。 阿叶继欢落错到嚟香港啦在布吉咪得囉是不是使香港打劫啫。 所以好多好多你留意啊曾经呢早几年呢咪拉到啲香港人大过关带咗好多钻石嘅、 哦。是 其实佢哋呢就希望呢就手足麻烦啲唔俾税就带啲钻石上去加工然后呢佢就两三代呢就带返落嚟。但係衰过几单㗎。而货车和私家车走私落香港最严重尤其打拉呃税的话就是白银、 哦。 是四吨四吨一车的。 但是白银它的税打几多少 呢哎呀我这个不记得了十几年前我已经是长期、哦、那时候我有份车、 嗯、 我们车完之后跟着打拉翻上去其实就走税的、 哦、 都是白即是白银那些砖、 哦。 后来有些就直头将那些货车。 很重的、哦。 货车弹弓片啊。 啊 喺货车 喺中间啦，喺中间有条心。 嗰条货车弹弓片啊，即系大型嗰条避震啊，系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系十条噶。佢就嗰十条系白银嚟。 哇！ 我话俾你听， 咁咪点走私咁多啫？你白银都平啊嘛，几廿蚊两啫嘛。 所以咧，头先我哋讲话最近啦，啊，啱啱讲紧。New Balance 是吗现在上高 即是高了、New Balance 呢就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呢就裁定的侵权侵害一间叫新巴伦的公司那间公司呢那个牌子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啊那么被你这些英美势力这些这样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势力呢就侵害那个版权那所以呢就判罚了九千几万人民币那这些呢叫做抵死啦你想想你好地地在外国好啦你咪又要翻大陆侵害人哋啲权利权益做咩啫你抄人哋做咩啫 係呀双非人弱水而家大陆改咗名啦因为你都系侵权㗎嘛。 係呀你侵害人哋。 係咪呀而家根本上所有世界知名品牌如果未开拓大陆市场其实就唔好返。 係呀。 因为真系嘅佢哋系一早注册晒。即使争多少不是的他抄你都好他都说你抄他最经典的。 二千啊赔了二千万十几年前啊田北辰赔了两千万给那个浙江那间支二千。 而比较旧少少即是终身不旧的就是 Jordan, 即是我们的叫篮球之神乔丹。他注册了一个他动作很灌篮的动作就是他叫灌篮台湾人叫灌篮我们叫入樽的动作有间品牌大陆的物品牌运动品牌抄足他九成的跟住呢他呢就美国佬就告他卒之都判你输 是啊又要赔又赔钱 只是你抄他虽然你没入到来他都为你抄他所以呢我们这些这样的小市民呢啊上去买假佬啦就一件事啦咁但是呢其他真的做大生意的不能去所以你留意一下其实大陆好多卖劳力士的铺头但是你留意一下香港才是最坚硬最顶得住劳力士的价钱、 嗯。 基本上劳力士在香港每一年都升只要你是那几个系列的即是中流砥柱不要买一些特别奇奇怪怪。 最紧要你买地通拿咯。 是啊 都是买 或者买深潜啦、 啊、 是不是、啊、其实就是买这几款但是大陆的是一个陈列室来的。即是啲人睇啱然后出外国买。我亦都讲埋一个侵权一个好简单嘅事。我而家话俾你听我懂得个朋友佢就系呢、这个一隻喉糖好出名嘅。买喉咙糖唔好开名费事影响佢。喉咙糖佢呢就是中国部经理嚟嘅香港人。根本上呢就300日呢都坐飞机喺所有省市呢就傾代理啊傾成啊。吓咁呢嗰隻呢啊讲阿妈嗰隻咁嘅喉糖同埋嗰隻琵琶膏。 金字嗰个系咪 林志林。 咁、 哦、呢就非常卖得喺大陆。咁、 嗯、 呢佢哋呢出货通常呢就呢度上去出货。咁上高呢可能呢就周街都卖到十倍。 咁咧侵权好紧要，佢就成日负责去夹住嗰啲人咧有冇 卖假嘢， 入一百入一百箱， 冚 家铲出咗出千箱， 系啊， 佢就日日去做呢啲咁嘅嘢。最近仲有收紧咗，收紧咗就系、是、根本上佢张批文落唔到，佢啲枇杷膏同埋枇杷糖进唔到口。而家棘住咗，已經有半年以上啦。但係我話俾你聽，全部省市仲大量貨供應，佢而家都企咗喺度。 咪淨係嗱，嗰次好似係舊年啊，定係今年年頭咧？澳洲有間牛有間嗰啲乳品公司咧，就發覺你中國譬如入咗一噸就賣十噸啊嘛，咁所以就終止就唔賣俾中國啦嘛啲嘢。咁你唔賣俾佢，啲人唔知噶嘛，繼續賣咯，係咪一噸都唔使賣，同你真嘅，連一噸都唔使同你入貨。 所以侵權係冇辦法解決到嘅。但系我亦都话俾你听，影视制作咧，而家尤其香港网站咧，其实你可以去优酷啊， 但系唔系佢封锁香港噶，佢、封锁你香港用户噶， 佢封锁香港用户，因为佢上古大陆侵冇啦，你香港俾人告，但系都调翻转，其实而家大陆咧呢样嘢完善紧嘅，因为佢哋有。即係其實都多謝樂視嘅，因為樂視好多年前嘅時候咧，佢本身咧係一間好細間公司，但係佢堅持去韓國 同埋 買版權，每一套電視劇、電影都買版權， 哦、 變成咗咧啲人開頭唔理你，跟住咧網上咧就不停咁網站咧就各大網站去 share， 到而家我話俾你聽，優酷又好啦，騰訊啦。 咁佢一个国家行为嚟噶，其实系 系啊，就全部而家咧，你除非入咗 V I P 啦，或者做咗会员啦，你先睇到嘅。不如而家太阳的后裔，而家香港好 hit 啦，香港就全部就系嗰个捞啦。而家大陆亦都系，你根本上爱奇艺你系睇唔到。 哦， 佢锁死晒你， 即系佢慢慢咧，佢其实唔系完善紧，佢系将佢变成垄断。 即系你变咗你令到版权合法咯， 嗯， 明唔明？ 但系呢个版权系佢国家， 佢哋真系买版权。而家譬如佢哋真系要真金白银去买版权，包括美剧、哦，所以佢过滤得好紧要。其实美剧好多系好咸片一样啊，电视剧系咸片嚟嘅。系啊，好似有套都呢几年都唔系好 hit， 但系我觉得非常好睇嘅，一套叫《反击》，个男主角由朝到晚都系屌你捉捻住条女喺度屌啊！是啊，杨巨都见到 的。咁样嗰啲尺度，嗰啲尺度可以电视 美剧嚟噶， 即系电视剧出得街的。 最近第五季大结局，杨紫琼都有份做。哦、不过唔知有冇曹生，我唔知啊，因为我未睇。一至四我睇咗。 应该冇嘅。 咁、我就话俾你听，但系咧，佢哋其实影视行业咧，佢哋而家未来咧，即系我咁讲，我觉得，买股票投资、如果系大陆嘅。亦都好坦白講，真真正正咧冇泡沫化，冇呢個競爭對手，真係買影視股，幾時都硬淨，幾時都升，仲要啲細股嘅啱啱做更加升，因為 而家大陸係一牽涉到呢啲叫咩文化產業拍電影就升得好犀利嘅咧， 因為佢哋我亦都坦白咁講。啲二三线城市啊，我唔计香港。 所以佢又嚟香港买亚视，都喺大陆仲我有机会呃到人啦、 啊。因为二三线城市啊嘅电影院都系极少嘅，佢哋而家降去睇电影啊，其实侵权得咁几厉害，即系以前香港人嘅藉口啦，买只翻版 VCD 咪得咯，我哋啲香港人咪咁嘅质素咯，本土派戏院唔入。令到香港电影萎缩，你哋全部有责任。而家你话支持本土电影，唔该你啦。但系而家人哋大陆完善咗，二三成线城市冇戏院嘅，而家一开长爆，唔理佢做咩电影都爆，哦、因为佢哋觉得一个新兴，即系行街拍拖睇电影 系 必须嘅， 觉得生活品味。 即系变咗八月，我哋八零年代同埋九零年代头嗰阵时嘅香港生活，而家套咗佢哋。 香港 佢哋拍拖系咁嘅， 系香港 系要食饭。拍拖睇电影，仲要揸架私家车去，呢啲就系有品味嘅生活。 嗯、 所以佢哋烂片，以前烂片好多电影蚀本，而家冇嘅。你睇王晶呢套咁嘅口面就知啦，扑街之中系扑街，因为就系咁样。但系我 大陆揾到食啊嘛。 但系我话咧， 拍咩都揾到食。 而家佢哋都筛选紧。我亦都话俾萧霆一听，你再拍嗰啲咁嘅所谓，虽然话本土文化，但系本土文化你嗰啲嘢都唔入流。阿萧生真系好好地教下个仔，佢又真系再拍呢啲咧，佢就瓜噶啦。 唔系讲真嘅，即系佢有 紧呢几套嘢，嗰啲叫咩啊？即系个几套出品啦吓，嗰啲话喺咩监仓坐监嗰套，另外一路向西，咁其实我觉得都好十分之差噶拍得。 系啊， 甚至乎咧，唔系本土电影，甚至乎咧红 van 都拍得十分之差嘅。啊，套套都系咧，其实坦白讲真系呃钱嘅。喂，咁呢次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我再倾过。